OK 音乐 OK。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有一些专辑，有一些歌手听来听去呢，似乎让你感觉就是那么一两首好听的歌，而有一些歌手他的歌，他的专辑呢，除了主打歌之外，你还会非常愿意完整的一首一首的继续听下去。这首歌收录在蔡健雅泰雅的同名专辑当中，叫做无所谓。 爱变成一文句写在彼此心里面，不抱歉不告别，用沉默画上句点。我逃不过思念，把泪藏在梦里面，不去想不去猜，你却没那个人是谁。如果相爱过成感却是千真万确，我想我要我喜我悲，只见你沉默一对、yeah、如果那个人弥补你寂寞的空位，我盼我等我爱我恨，你可以都无所谓，无所谓。 专辑当中呢，并不是一首主打歌，但是它的旋律和歌词呢，都让人非常喜欢，也让人惊喜。这是蔡健雅带来的《无所谓》，继续来听听看阿桑。 曾在门外徘徊，终究无尽的

再为你牺牲。